心被撕成碎片，与我许下了太多的诺言，现在却要和他牵手走远。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而你却流着泪说声